普羅政治民生起義。My Radio 2014， 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 早晨，这个是 My Radio 和《月时报》联播的早晨节目《大香港早晨》，我们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那呢就书展期间呢，就很多人呢走来，其实期间呢只不过两日啫。书展两日期间呢，就很多人来问我，喂，又说有热血少年呢，这样其实是延了期，这样就不好意思，那就是8月1号先至正式出版，这样呢大家就要在书报摊到买啦，这样。那就今次就会入埋便利店的，那就 OK， 同埋另外外嗰間便利店叫咩名啊 ？V 字頭嗰間，唔係啊，仔 邊個？ 就係、是、啊，就係、是、冇入到七仔，就係、是、冇入到七仔，哦、太貴啦咁樣咁樣。 O、OK、K 都犀利嘅 ，O K 都。 O、OK、K 都犀利係咩意思啊？ 即係都夠多鋪嘅好似。 咁就會入埋 O K 便利店嘅咁樣，咁就大家要8月1号喺大香港早晨100集嗰日咧就買啦。O、OK? K、嗯、好啦，咁就呢一節我哋講乜嘢呢？ 我哋講下去香港游水，嚟香港讀副學士，點解呢？係啦，就喺呢個南方都市報咧，就早前咧就出咗一個文章啦，就報導跨境去游泳便宜咧，就係心動嘅理由。呢、這個南都調查發現啦，深圳嘅公眾泳池價格咧係香港嘅2.2倍。咁喺文章裏面就提到咧，香港嘅泳池啦，每次游水咧都係平時係17蚊啦。週末咧就係19蚊啦，咁比起平均要喺深圳30至40蚊嘅價錢咧就平好多。咁同埋咧，除咗價錢平之外咧，咁呢個設施咧都係比深圳係為之優勝好好多嘅，優越好多，可能比較乾淨啦，同埋符合佢哋對泳池嗰個品質嘅規管嘅。 咁呢個就係之前嘅報道嚟㗎啦，咁樣我哋都報道過啦，《熱血時報》咁樣，咁係咁跟住結果好快就又即刻有單 follow up 就發覺呢個公共泳池有事啦咁樣，咁就咁啊呢樣嘢就唔係今日主要講嘅，今日主要講就係因為琴日有單新嘢啊嘛，《南方都市報》又有一個新嘅 suggestion 啊嘛， 係啊，繼個游水之後又嚟一個新嘅 suggestion， 就鼓勵咧就南方。即係南方都市報就鼓勵呢個內地生啊，可報讀香港嘅副學士咁樣情況。誒、哎，你咪繼續啊？跟住咧， 邊個繼續？ 係內地生咧，可以報讀香港嘅副學士，因為而家都係正值內地高考之後，咁譬如有啲學生佢可能未去到理想嘅學校嘅，咁有啲嗰啲中心嗰啲遊學中心啊，唔係嗰啲。升學中心的顧問就建議他們來香港那裡升學，就去在香港的大學報讀這個副學士的課程，一來可以來香港畢業之後可以在香港找工，或者銜接外國的大學，或者升讀本地的大學的。 係咁樣，咁啊即係呼籲啲大陸嘅學生就落嚟香港就讀副學士嘅學位咁樣。咁香港都幾大反響啦，係咪啊？即係都大家哇，又呼籲啲人落嚟用呢度嘅公共泳池咁樣。咁啊，然之後又跨境又嚟，除咗跨境游泳之外，又過嚟啊跨境升學咁樣。咁就大家就覺得即係即係好點講啊？其實大家覺得乜嘢咧？ 覺得夠咯，唔好再過嚟搶嘢。 即係大家係覺得搶資源嘅嗰啲咁樣。喂，但係我對呢件事有唔同嘅睇法喎。又話副學士唔好讀嘅，副學士唔好讀就俾曬大陸人讀啦，有咩問題咧？ 其實係嘅。 但你唔驚佢？ 佢呃人㗎嘛，其實佢個報導本身都係。 點樣呃人啊？ 佢話聲稱咧就話副學士咧就獲得香港政府特區承認咧，可以投考多個嘅政府助理職位。 政府係咁樣呃人㗎？香港政府都係咁樣呃人㗎。 但其實有報導之就唔係話真係多過嘅，佢即係嗰個冇咁誇張啦。又話依個副學士就可以銜接依、這個香港唔同嘅大學， 佢係可以銜接㗎，係 可以㗎，係可以。 我呃你喎，嗱你讀完副學士係可以去投考政府嘅職位㗎喎， 係啊， 係冇錯㗎喎，係啱㗎喎，係咪啊？應該係啱啊嘛，我理解 啱㗎， 我理解係啱㗎嘛，佢冇呃你。 喺副學士嘅 web page 有指到邊一啲職系同埋政府嗰個網拎埋一齊 嘅，係啊，考唔考到係另一件事嘛。 係咪先？即係佢揀唔揀你，佢認唔認為你係一個比較即係因為讀課時正喎，正過讀 degree 啦，咁即係佢會唔會咁諗啊？另一件事啦，嗰個收人嗰個標準就喺政府嗰度啦，咁但係可以考係啱嘅喎，咁跟住話可以銜接呢個咁樣香港多間大學係咁講噶，香港政府都咁講噶。 係，但係譬如嗰個所謂做嘢嗰個問題，點解話有誤導成分呢？就因為其實副學士咧，就你讀完係應該要即刻走嘅，你就唔可以好似嗰啲所謂外地大陸生喺香港讀完大學之後就可以申請話繼續留港揾工作，就唔可以唔符合嗰個計劃嘅。 唔係，咁你唔理解佢嗰個報道嘅內嗰、那個即係字裏行間嘅意思嘅。佢意思就係話，如果你考完副學士，咁你咪銜接香港嘅嗰啲大專嗰啲大學啊。咁你銜接咗咪繼續讀大學咯，咁你銜接咗咪讀學士課程咯，咁你繼續喺度讀咯，咁你讀完跟住咪可以申請繼續留港工作咯，係啱嘅喎。 但我哋自己都講過，其實副學士只得好低好低嘅嗰個所謂銜接嗰個比例。 唔係你唔好理低唔低啊，而家講緊可唔可以啊嘛。 明白，可以， 係可以啊嘛。是可以嘛？ 即係你覺得他哋應該嚟香港讀副學士，咁對你啲大學就賺咗啲錢。任開噶嘛，副學士啲學位係。 唔係啊，你副學士啲學位根本就係鳩開嚟賺錢。 係啊，本身就係咁噶啦。 俾大學人啱曬 咁啊。唔係啊，咁你副學士啲學位就係要嚟賣，你根本就係鳩賣嘅，係咪先？係 啊。 你而家就係我哋做咗好多集節目講啦。嗰日我其實我唔係好熟嘅。我嗰日做咗集要政治就阿 Professor X 喺度講解完，跟住咧阿泰咧就不甘後人，佢又喺度講，係咪？咁講完跟住你琴日又寫篇文，又叫人哋絕對唔好讀副學士。 係啊， 係咪先？嗱，你解釋下啦，你解。解釋下啦， 唔係，因為其實呢個博士同我哋泳池理解嗰個都搶之源同嘅。呢個博士其實而家咧，其實已經純粹真係變成一個賣文憑嘅商品嚟嘅。咁而其實點解會出現咁嘅情況，就係其實係當年喺2010年開嘅時候咧，個課程係得嗰大概博士得16個啫嘛。到而家其實係博士嘅課程已經係升咗十倍有多，去到喺舊年係去到140個嘅課程。俾人揀，但係源於點解咁嘅情況發生，就係因為副學士報讀嘅人數係由2010年嘅3000多人變到而家係2012年嘅時候31000多人。咁但係點解會係有咁樣嘅趨勢，而係我哋會覺得喺行內啦，特別係會將會係變成大陸人呃大陸人錢嘅一個好嘅途徑咧？就係因為其實喺今年開始咧，我哋文憑試啦，同埋嗰個考生人數咧，係每年跌咗係大概4000至5000嘅。 咩話咩跌咗咩話？ 嗱，考文憑試嘅人數咧，喺舊年咧其實咧係大概有70000多人左右嘅。係啦，咁而今年咧就係跌到得翻66000多人。 係。 咁而係可以預期咧，根據嗰個人口普查嗰個推算咧，係去到係2015、2016年嘅時候咧，就會跌到得翻係大概55000左右。55000人左右。 係。 咁意思即係話，其實按而家已有嘅課程嘅學額，同埋去到2015年嘅學額，即係2015年嘅考生。比嘅話咧，近乎係接近1:1或者係即係1:0.9嘅左右之比嘅，即係人人都有書讀嘅，變成真係可以到咁嘅情況。 嗯， 咁於是有個情況咧，就係話咁而家其實個趨勢 是人人有書讀嘅意思就係你俾得起， 俾得起錢， 你俾得起 學額啊，學額同人頭，學額同考生之間嗰個對配。OK， 咁但係你去到咁嘅情況就係你見到而家個趨勢就係話而家副學士越開越多。而政府嘅就係打算將大學裏面嘅自資課程係推埋俾副學士去開辦，咁即係話其實呢一個咁大嘅魚肉咧，就會係推曬成個副學士度。咁如果對於副學士嗰班嘅學校嚟講，其實佢唔識嘅話，係對於天理不公。但係由於係本身 天理， 即係作為學店嚟， 作為學店嚟講，你唔揾錢嘅話，咁你即係呢個。即係人哋送到上門，你唔食嘅話，咁你係一件罪嚟噶嘛，係咪？咁但係由於因為本地考生少嘛，咁所以相對嚟講就係話，其實而家出現個情況，副學士佢要係維持翻而家已有嘅數量嘅話，佢最主要嘅 target 梗係 target 大陸嘅市場噶啦。 嗯。 咁所以你見到今年其實特別多咧，係嗰啲所謂嘅即係內地直通車啊，叫做。 嗯。 就係本身喺大陸讀考高考，但係考唔到嘅，咁佢就話喂，譬如你攞係400-500分啊，300-400分嘅，你都嚟香港啦，嚟香港先讀副學士，咁佢就安排你喺香港就有一個直通車計劃，就係你讀完副學士之後，或者你可能副學士嗰個最低要求都唔得嘅，咁你咪讀過一個 foundation year 咯，讀過嗰個基礎試，然之後就再上副學士，然之後再氹你去讀個學士咯，但係以往係氹到，因為我哋好多啲係。即係八大院校自資嘅課程咧， 自資課程 係啦，就係自己俾錢，你有錢就讀得㗎啦，嗰啲近乎。 咁但係其實而家政府嘅趨勢去到2015、2016年嘅時候，將呢啲自資課程就會褪翻係俾呢啲副學士讀。嗱、唔係冇咗，只不過嗰嚿肉唔俾教資會資助嘅大學食啫。 唔係，即係嗰日聽阿 Professor X 講咧，就係呢啲咁樣嘅自資課學位咧，即係講緊 degree 嗰啲自資學位咧，同埋嗰啲課時係咪會逐步撥去俾嗰啲私立大學嗰度做？ 嗱，其實個概念嘅就係概念就係佢而家政府資助，佢就想去變翻一個公立大學。係，而家嘅副學士，佢由於淨係得副學士啲夠肉食啊嘛，咁嚟緊佢覺得唔夠，同埋喺理論上個資源上面，你冇理由將政府嗰嚿錢同埋你自己賺嗰嚿錢撈埋喺而家已有嘅大學裏面啦。係。咁佢就將佢拆開，就個概念上就係公立大學就政府資助嘅，私立大學就係你搞副學士又得，你搞學士又得咁樣。咁所以係喺裏面就會係有副學士同埋自資課程嘅學士。咁成個市場就係變成係純粹，譬如你香港人要讀嘅話，你成績好少少嘅，考得好，你咪入到公立大學咯。唔得嘅，你咪同班大陸人一齊去搞副學士咯。咁所以點解叫唔好大家唔好讀副學士咁解啫嘛？ 唔係嗱，即係咧咁樣嘅，我覺得嗱，即係當然呢個係好有問題啦，係好有問題啦。就係你其實係成個大學嗰個專上教育嗰個體系出現咗個嚴重問題，嚴重地學店化，同埋咧嚴重咧係為咗做生意不擇手段。其實副學士咧，你而家係一個端，即係你而家覺得就係、是、哇死啦，俾佢入侵入嚟啦嗰啲咩？喂，其實而家你哋即係可能我唔知道有幾多嘅聽眾係大學生啦。你個大學校園周圍都係大陸人啦，已經 咪就係咯。 根本而家個學校校園入邊啊，已經係勁多大陸人啦。嗰啲喂，其實嗰啲嗰啲專呃錢嗰啲碩士學位咧，嗰啲呃錢嘅碩士學位叫咩 ？M 嗰啲 Taught Program 授課式嘅碩士課程 係啦，嗰啲咧，嗰啲主要係大陸人嚟噶。 係啊，其實嗰啲而家有六七成，有啲其實佢有啲學係接近八成，譬如 係主要大陸人嚟嘅。 譬如咁講 ，BU 全理係碩士班有成200-300有嘅。 係啊， 裡面有70%都係大陸人嚟。 係啊，我講過啦喺節目度，我講過啦，咪就係 BU 全理係咪就係呢啲咯？就係會收好撚多大陸人，跟住就係阿羅阿唔係阿 Professor X 講。阿 Professor X 講，阿 Professor X 講嗰啲師資問題咧，點解我咁肯定嗰啲師資有問題呢？因為佢哋嗰啲碩士課程係我去講書噶嘛， 係咩？ 係啊， 咁都應該幾好喎、 啊，揾我去講喎、 啊。但你應該都係有一個 above 碩士嘅 degree， 你先可以。 我有諗啊， 唔係㗎，佢而家個情況出現啦， 即係咪個師資有問題？ 我個大學個學位連安都冇啊！ 咁好正正， 係啊，唔係我有安，我冇 first on。即係我都即係我只不過喺個我係 一個大學。 喂，你知唔知啊？如果我上電視嗰啲咧出個 title 咧，我個 title 咧就係咧香港浸會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學士。 咁知名。 我其實要求個電視台咁樣出我個 title， 佢哋唔肯。 即 係 你社會上嘅地位就係 你不如話畢一個學士成功畢業嘅考生咁樣。 唔係因為 大學 成功大學生 已畢業， 因為我唔知道有一次喺邊度見到有個人出咗個 title 係唔知咩， 你咪碩士， 咪碩士咁啦。我想碩士你都寫咗，屌你老母，不如寫學士，家長 副學士嘅前啲寫 呢個題。 其實啲教育好大嚿嘅，你睇翻咧，其實數據咧喺2011年咧，佢咧教即係而家教資會比較錢啲大學啦，嗰嚿錢大概係每年維翻係40-多億咁樣左右啦。但係三十零億，而家多咗少少，而家大概接近去四成。但係你睇翻咧，佢係響副學士啦、自資課程啦，同埋頭先呃錢碩士嘅收入咧，係、高過教資會資助嘅。 係啊， 即係八大院校要賺啲嚿錢係可以高過高過教資會俾嗰嚿錢 嘅。係啊，喂，即係你而家簡單嚟講就係用一個最簡單嘅例子令到大家明白，就係話當呢個咁樣嘅大規模嘅咁樣嘅中共殖民嘅大陸化嘅環境底下，係連大專院校啊都變撚咗沙沙一樣。佢同沙沙，佢哋同嗰啲周街啲藥房係冇撚分別㗎，我想講係冇分別㗎，係冇分別㗎。嗱，所以我嗰日聽完阿 Professor X 咁樣講完之後咧，嗱，依家唯一嘅問題有咩？唯一嘅問題就係佢哋走咗嚟讀書，然之後讀咗唔知幾多年之後咧，跟住就可以留港工作，跟住然之後又好容易又攞到居留權，呢、這個就反而係問題。應該就喺嗰個居留政策上面咧，就收緊啲。即係如果你可以收緊到個地步，即係呢個係空想啦，空想科學啦、即係空想政策。如果空想政策可以制定到一個情況就是說，就係話你讀撚完書都唔俾你有居留權嘅。 嗱、不過咁講，你正常一個民主國家咧，其實係鼓勵一啲嘅優才生嚟香港讀完之後喺度居留嘅喎。 即係所謂正常嘅就係民主國家，就是、因為我要留其他，我要搶其他國家嘅人才嘛。 唔係，而家我哋唔撚當嗰啲係人才嘛。 係啦， 你聽翻我講先，你聽翻我講先。個政策應該係咁樣 set up 嘅，應該就係話唔好撚你個民主，反正都唔係民主嘅。嗱，你應該就係咧，你應該就係咧，唔好咁樣鼓勵法，唔好咁樣鼓勵法，就係你讀唔係你讀完咧，嗱，除非你考到入去資助大學。你考到入去資助大學，咁咪俾你居留咯，俾你有個鼓勵你居留咯。如果唔係咧，如果係嗰啲自資學位嗰啲咧，就唔鼓勵，就唔鼓勵冇嘅。 但係你呢個真係太理想，因為其實嚟緊佢嗰個嘅計劃咧，佢係除咗將個自資課程掉曬俾城市立大學去辦，即係去搞嘅時候就即係你有一紮嘅大陸學生嚟讀數學士，啲成績相對嚟講係低嘅。OK， 另外而家就係因為本身而家係八大院校教資會資助，你係賺緊嗰嚿四十幾億嘅錢啊嘛。所以其實喺好多基本上間間大學咧，佢喺個規模上面係超出佢個負荷嘅。 係， 因為嗰嚿錢就係因為呢一班大陸人而嚟嘅。 係， 咁你但係問題已經有咁多嘅師資，嗰、那個規模上面抌咗咁多錢落去起埋啲樓啊、圖書館嘅，咁點樣去維持咧？咁佢而家嘅計劃嘅就係話，既然係咁，我斬走你啲嚿自資課程，不如你開多啲呃錢嘅碩士課程啦。 係， 咁佢就鼓勵而家我哋開多好多呃錢嘅碩士課程，係賺翻大陸人。 係， 即接住副學士嚟緊。 我想講一樣嘢就係話，首先一樣嘢你要解決咗嗰個會唔會引嚟咗大量嘅移民嘅問題先。 係。 嗱，如果你集到移民呢一 part 嚟到講咧，如果可以集到，即唔好將嗰個嚟讀書同埋嚟居留，徹底掛鈎，跟住然之後咧又可以將呢個咁樣嘅資助嘅大學同埋私立嘅大學個分野分得清晰啲。即係直頭係唔同嘅院校搞嘅咁樣嘅話咧，喺咁樣嘅前提底下咧，就應該盡賣俾大陸人， 盡賣， 係咪先？你最好就係造就一個印象，就係話咧，你令到全香港人都有一個印象，就係話香港人就讀學士，大陸人就讀副學士，咁就啡呢姑啦。 其實而家有咁嘅趨勢， 係啊，但係佢有佢嗰啲有錢嗰啲就會直接轉去直資課程啊嘛，直資課程都有學士。 唔係，但係因為佢嚟緊嘅直資課程都會俾曬副學士搞嘛，副學士嘅嗰啲大專院校搞嘛。 係啊， 但係佢都會承認佢係一個學士課程啊嘛。 唔係你俾貴啲承認你有乜所謂？而家擺明都學 貴啲 啊！唔係啊，而家就係直頭，我哋而家就係度緊條橋啊！點樣令到香港徹底嘅教育產業化？ 我明， 唔係，但我 有個，係啊，橫店都係啦。喂，你橫店，你而家已經係基本係學店嚟㗎 啦。 喂，你學店就唔好喺度，即係你搞到咁撚衰格，你就唔好喺度揸壓香港。 而家其實 你唔好揸壓香港人嘅金錢。 我同你講衰格嘅地步就係呢啲咁樣呃錢式嘅碩士課程咧，因為驚其實冇大陸人嚟讀喎。因為你個畢業率咧，你個畢業嘅嗰個畢業率會影響緊你個收生㗎嘛。你如果你畢業其實差嘅話，你畢唔到業嘅話，會啲人唔嚟讀㗎嘛。所以其實已經有一個所謂嘅潛規則咧，其實就係講緊 保證畢業 近。負到咁樣嘅情況， 不業不收費咁。 即係你話我都係最 遠推還 最常見嘅例子啊！最常嘅例子就係譬如本身嗰個課程係一年嘅，咁佢可能有啲嘅 FIP 有啲嗰啲 final year project 要做噶嘛。本身佢交唔到嘅，理論上要踢佢出去噶啦。 係啊， 咁不如而家咁啦，就俾個機會你。 揾老師幫你寫。你加錢就得啦。 咁又冇咁誇張。 你加錢，另外有個 package， 就係講師代寫論文收費。 唔係，佢而家都累緊嘅就係、是、嗱，我俾多一。 唔係啊，嗱又咁講啦，俾錢寫論文都唔撚係被，即係唔 係 特別嘅，唔撚特別㗎啦，周圍都有論文賣㗎啦。 的確係嘅，係 咪先？ 的確係。 咁你係呃喂，其實嗰啲又講開啦，即係好撚法西斯咁講啦。即係如果你了解而家大學嗰個情況，喂，專幫人寫論文收錢咁，咪就係大陸學生咯。 大部分都係， 係咪先？ 係啊， 好撚上進㗎嘛呢班人。嗱，你哋自己有你哋自己嘅經濟生態，我唔撚你。 係啊， 係咪先？你落嚟可能都有貧富嘅差距，係嘛咁樣？咁但係喂，最理想嘅形態就咩咧？你即係你已經全面學電化，已經基本上大專教育同莎莎係一撚樣嘅，同嗰藥房一撚樣嘅。我哋都係主張一樣嘢啫嘛，我哋都係主張一樣。喂，咁你要有區隔啦，大佬，你要區隔，你冇喂，即係譬如我哋區王咁樣喺區王行動，點解要咁樣做啫？喂，你唔好影響到即係香港人嗰個市況嗰個生態，亦即係話個原理係在於乜嘢咧？嗰、那個公共嘅設施係服務本地人嘅。如果你因為咗去服務一啲咁樣嘅你嘅對外嘅經濟體系，即係例如旅遊啊，又或者係呢啲對外賣學位啊，而影響到嗰個本地公共資源嗰個使用嘅 的狀態，同埋就係話香港人嗰個居住嗰個環境、嗰個公共設施嘅使用嘅狀況，咁就唔應該啦嘛。咁政府有責任去管理啦嘛。咁好啦，嗰個管理嘅方法就係話係乜嘢咧？即係譬如就係話，喂，你歐嚟，你唔可以開到周圍都係噶嘛，你唔可以開到居住。 你個大學城咯， 你唔可以居住，即係如果淨係講商店嚟講，你唔可以搞到就係話我喂我所有人住緊嘅地方附近都有係專 serve 拖劫嘅人，咁我點生活啊？我點出街啊？嗰啲咁樣。好啦，喂，大學都係一個公共資源嚟噶嘛。喂，當你而家個大學校園搞到咁樣，主要係一喂，你而家係我講堅㗎，因為我近即係呢一兩年都多去大學講託咧，周圍都係普通話，係周圍都係普通話㗎，係 啊， 即係你講乜嘢捍衞粵語啊，成嗰啲咁樣，喂，你去大學睇下你就好撚悲觀㗎啦，你睇下嗰啲咁樣嘅我懷疑而家有啲上莊嗰啲數係要用普通話開會添啊！ 即普通話 係喎，的確係，因為其實個情況就係佢哋其實入嚟咧，唔單止係讀書嘅，因為其實已經去到個地步就係其實佢唔擔心揾唔到工。係，因為其實而家個情況就係你話雖然係講緊學士嗰啲咧，你讀完之後可以留港係做嘢一年啦，但係政府計劃係而家係 extend 到兩年啊嘛，延長俾佢有兩年時間喺香港揾工係唔需要有 visa 啊嘛， 咁撚大出 係啊，咁所以其實基本上你喺香港你嚟到個副學士，你讀咗一年嘅嗰個基礎試，然之後再讀兩三年嘅四年嘅一個學士，跟住你做兩年嘢就七年㗎啦，香港人。 係喎， 係啊， 係啊， 可以申請永久居民 啊，係喎， 就已經永久居民。 所以最緊要要集咗呢度集先。 係啊， 如果即係要諗辦法啦，點樣諗辦法集咗呢度集？ 不過取消 嗰個又會被司法覆核㗎啦，正等於呢個非用居港嗰啲咁樣嘅狀況。 同埋嚟到之後，其實佢哋畢業咧，其實已經係好多政黨、民建聯啦，同埋嗰啲譬如可能有啲嘅大陸公司咧，已經瞄準曬啲學生請，因為佢哋係平。同埋肯做喺佢哋眼中啊，相對嚟講， 唔係如果即係我嘅原理都係咁樣，如果解決到嗰個居留嗰個問題咧，即係唔好增大嗰個香港嗰個人口壓力嘅情況底下咧，你反正呢啲反正有副學士呢啲咁樣嘅嘢存在，又或者嗰啲咁樣嘅自資學額嘅存在，根本都唔係要嚟解決本地嘅學額嘅問題嘅話，你反正係要嚟賣嘅，喂呢個咁樣嘅賣，即係嗰個 target audience， 喂就應該主要 target 大陸人咯，我覺得真係。好合理 嘅，佢而家係走向 呢條路。如果要做到你講嗰樣嘢，就先要取消嗰個非本地生嗰個畢業留港嗰個安排咧，要取消呢樣。 哇！你想象一下，喂，對成個市況都係有利嘅，徹底大學沙沙化，徹底大學藥房化， 跟住又上埋市喎，可以。 跟住周圍都開大學，喂，個人人都做講師，連湯姆都可以講書。 唔係，即係打開你咁樣講，雖然好似好美滿咁去呃鳩大陸人錢，我都好開心。 我冇咁樣講。 係咧， 我冇咁樣講。 係咧，我有 我從來嘅立場唔 係 咁樣。 我個擔心 係 咁啊！ 我係講緊咯，我係講緊香港專上教育產業化， 仲要 係 工業化添喎。 工業化。 唔係我哋對於你呢個 黐膠花化， 我黐膠 好似黐膠花咁樣做。 你俾我講埋個擔心。我擔心係咩咧？就係你譬如好似而家你南方有呢啲咁嘅報道去鼓吹呢啲大陸人嚟香港讀書，咁就算你窮都應該借錢嚟讀書，因為我睇翻咧，因為2005年開始就准許大陸人嚟香港讀呢個副學士嗰日，2005年就開始，咁係有一啲嘅講法都係話因為佢哋係好期盼做香港人啊，或者你覺得落嚟之後讀完呢個可以有機會喺香港做工作，香港嘅工作機會又好啲，又公平啲，各樣咁嘅利好條件，所以過嚟。咁但係佢哋就係講緊話係佢哋本身唔係有錢嘅，係窮人嚟嘅，就買埋樓去嚟讀嘅，即係佢哋大陸屋企嗰層樓。咁我就好驚咧，如果不斷即係啲大陸啊，或者因為做生意去不斷鼓吹話呢啲。喂，你落到嚟讀副學士就好正，可以一條龍各樣咧。咁引咗一班咁嘅窮撚落嚟咧，咁跟住之後貨不對版喎，即係好似你頭先講，我落到沙沙冇化妝品賣喎，咁就暴動噶咯喎，佢哋好惡噶嘛，可以。 咁咪暴動咯。 嚇，即係都係唔錯啊。 諗你有撚發西事，你係咁樣累分大陸人嘅，即係你係即係有錢嘅大陸人，你係歡迎嘅，即係。 唔 係 喎。 咁你講咩咧？窮撚嘅，你前言不對後語，完全唔明白你嘅論述係乜嘢。咁你歸根究底咁講，梗係取消副學士咧，戇鳩嗰啲 嘢。咪就係咯。 即係如果你即係而家你點出一樣嘢，就係話香港嘅專上教育嗰個體系根本就不堪到無倫，基本上已經係一個詐騙嘅系統嚟㗎。 係啊， 已經完全係一個無良商人嘅做法嚟嘅，根本就係一個無良產業，係你係容許你係香港嘅政策。去容許香港嘅教育係走向咗一個點講啊？ 即 商品化， 商唔係單止商品化問題， 呢老千化嚟嘅大佬， 直頭就係、是、老千，就係好似南山嗰啲單位一樣咁樣，你明唔明啊？南山嗰啲單位一樣，你走到去咁樣嘅狀況底下，喂，你要去改革，你由基本根治，根本就唔應該有啲咁。 所以其實，所以城大去買 Q 咗去個專上學院係明智嘅舉動嚟 你亦都唔應該因為好似係即係董建華年代開始係嘛？你係。發癲咁樣要吹谷就係話喂要人人都有大學讀嗰啲咁樣啲黐撚線你做乜撚要人人有大學讀啫其實呢個乜撚嘢概念嚟咧？ 嗯， 我唔撚明嘅，即係嗰個大學畢業嗰、那個人口比率啊，一瘋狂，做乜你咁高啫？ 只希望100%。 邊個做咩要咁高？ 因為當時佢面對嗰個問題就係好多後生仔係冇書讀又冇嘢做嘛。係 啊，咁你塞啲嘢俾佢延緩佢嘅失業咯，延緩 就係咁。 即係呢個亦都係你對成個城市嗰個規劃啊，成個地區嗰個規劃。你有咩地方你會覺得呢個地方係應該全部人都應該係受專上教育咧？ 嗯， 有咩地方？你要用全國嘅考量，你先會咁諗噶嘛？ 係，冇 錯。你用全國嘅考量就係話，你呢個特別係一個教育學府專出出產精英嘅城市，你想得咁撚理想嘅屌你老尾，大陸都唔會認同你香港。就算你我就算同你講中港融合啊，大陸都唔會容許你香港成為一個專門出產精英嘅城市啦。點撚會啫？咁仲有啲管治人才、管理人才咪喺撚曬你香港嚟？咁仲撚得搞？仲有一管子，佢都唔會容許你咁做啦，係咪？咁所以你呢個諗法係完全係即係一啲白痴嘅大中華膠先會咁樣諗嘅，即係董建華呢啲。 咁佢自己一個係嘅。 即係又愛國又愛，又即係香港好中國好，真係係諗埋啲咁嘢，跟住就間粗咁谷，間粗咁谷谷埋呢啲咁樣嘅副學士啊，呢啲咁樣嘅四不像嘅嘢出嚟，根本本質上就應該取消佢。但係當你取消唔到嘅時候，俾撚曬大陸人讀啦，屌你！好撚歡迎嘅應該，俾撚曬佢哋讀啦。但係啲院校要隔開佢咯。 咪所以你話將佢掉曬去珠海啊，掉曬去河套啊，係諗得過㗎。 諗得過㗎。係喎，而家都係咁做啦，係嘛？ 而家 中大咪係咯， 中大浸會都係有咁嘅趨勢嘅。 係咯， 但係由於因為其實而家有肉食啊嘛，咪多咗好多啲古靈精怪咩佛教咩專上學院啊。 屌係咯，喂佢要個佢同埋啲大陸人睇個 branding 啫嘛。 要香港呢兩個字。 屌你老味，你咪喺深圳開個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Ultra Space 嗰啲咁撚樣咪算撚數咯，死屌你老味 ！Ultra 係咪先？ 太空大學啦， 我哋隔離都有個Hong Kong U Space 啦，係咪先？咁你空間嘅嘢好撚難講噶嘛，屌你老味！你開多幾多個空間都得噶嘛，屌你！香港大學平衡宇宙，香港平衡宇宙大學咁樣開個深圳，開到好似牙，好開到嗰啲， 開 康，好似嗰啲牙醫診所咁撚多，咁啊好啦，屌你老味！休息一陣，翻嚟講講，又係講大陸啊！下一次人 好。